直观望徘徊，把征途中的星辰大海全都浪费在接受命运的安排。 不要试图掩盖你内心的澎湃，每一个记录下的姿态都随着旋律大放异彩。 这世界有太多梦想的存在，不一定全部都闪耀精彩。 别在意昨天的成功或失败，这一刻就是你的舞台。 像这样把手举起来，模仿雨刷的姿态，拍拍手赶走一切风雨阴霾。 像这样随心的摇摆，踩准每一个节拍，不要偷偷加快，会越过精彩。 像这样把手 存在，不一定全部都闪耀精彩。 别在意昨天的成功或失败，这一刻就是你的舞台。 像这样把手举